免洗， 对 啊，所以一般反正我们家吃枸杞啊，打开那袋儿之后且洗呢，第一次洗好多，洗出好多颜色来，红色的，再洗一遍，再洗一遍，再洗一遍，还怕不干净啊，才敢放到汤里边去。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个，打开即食，免洗，直接嚼着吃就可以了哈。再说价格，三袋，每袋420克，三袋只要199元，来自于青海柴达木盆地出产的特优级枸杞。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哈，我们很实惠的，咱们就是实际实惠核心内容，特优级的枸杞不变，换了一个包装。那今天我们的三袋，每袋420克，加一起只要199元。好的枸杞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最后还是要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即日起微信搜索北广购物，关注我们就有红包拿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打开微信关注北广购物。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优惠又来了！10月20到10月24号期间，通过400-015-5151订购产品，就送88元护手霜一支。另外，微信搜索北广购物，关注我们就有红包拿，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大洋为大家推荐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在我们北广购物的平台上一直是一款热卖的产品，这得到了很多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还有女性朋友的喜爱，那就是阿胶糕。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山东共天府阿胶糕的市场销售经理张丽敏。啊，丽敏你好。 啊，大洋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再次做客我们的北广购物，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好产品。 山东东阿共天府啊，原产地的东西。 嗯， 这次的阿胶糕里边好像是跟原来相比，应该是这个阿胶糕有了新的做法，在传统的基础之上。 没错，啊，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这款产品呢，首先是我们在配方方面，由以前的5味方子配成了现在的7味方子， 加了2味料。 哎，很多朋友如果以前有印象的话呢，我们是阿胶块、核桃仁、黑芝麻、冰糖、黄酒，这是5味。但是2015年我们的新产品又多添加了莲子和枸杞。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莲子清心去火啊，那枸杞呢养肝明目补气，这是在《本草纲目》上都有所记载的。所以啊，今年我们新添加的这2种配方，对于我们的营养补充更好了 啊。原来是古方5味，现在就变成了古方7味啊。吃一个阿胶糕，共天府的阿胶糕，同时你可以吃到7种原材料的好食材。阿胶、冰糖、黑芝麻、核桃仁、黄酒，再加上枸杞跟莲子啊。说说产品组合跟价格，既然添了2味料，会不会价格有变化呢？ 那这没有，今年我们升级了，但是价格没变。现在我们这一盒呢是240克的阿胶糕。如果在我们专柜购买是109元一盒。今天带给大家的是4大盒。 4大盒。 对，那就是960克，足足128块的阿胶糕。而且还再赠送大家4袋的阿胶枣。如果大家到专柜去买的话，这一套得400多块钱。 400多块钱。 今年我们今天我们依然保持的是199块钱。 原材料升级啊，多给您一些好味道，但是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4大盒。也是开袋即食真空包装的这个产品。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记得上次是如果双组订购的话，还有优惠对吗？ 之前双组订购是能够再省100块钱。 这次呢？ 这次这样吧，因为我们也是今年的新品，想让大家都尝试一下，所以双组订购本来应该是398，这次我再给大家省100，只需要298，再双组， 双组订购298元，再减100块钱， 对， 双组那就是8盒，对吧？8盒就是256块了， 没错， 256块8大盒。再说电话400-015-5151，说慢一点，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山东东阿贡天府阿胶糕，跟之前是原材料升级，里面添了枸杞跟莲子，价格不变，依然是有优惠啊，市场是400多块钱了，这个， 啊，对，400多了。 今天是199元，电话400-015-5151，现在你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产品哈。其实越是到天气凉的时候啊，大家就越愿意吃一点这个阿胶啊。我记得原来都是买那种大块的阿胶，回家拿锤子砸啊，砸成小块放到锅里边再熬啊，里边还得加点其他的，像白糖啊，有的是加冰糖啊，加点大枣啊，再加点什么，自己来做这个阿胶，一麻烦，第二说实话，原来做的买那大的阿胶块啊，自己做有点苦，有的时候还有一点发腥啊。 那这说明啊，这熬制的手法没到位。 嗯， 你看像咱们传统的这个阿胶块呢，你泡制的时间有一定的要求，而且在熬制的时候啊是不能离人的，火候是大呀是小啊，倒的黄酒是多是少啊，这个一点都不能差，如果差了就出现你的问题，一个是发苦，要么就糊锅，而且就出现一个腥味没有去除。 嗯， 所以工艺很关键。其实要说到阿胶的历史的话呀，有2000多年的历史。 嗯， 那它的原产地呢就是我们山东的东阿。 就是东阿， 对，而东阿这地方有三大优势要跟大家分享。这第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东阿水，这个水里边富含的这个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啊，是含量非常高的。 嗯， 因为它是属于泰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地下水相交合，这在全国都是非常难找的一种非常好的水源。 东阿水， 对， 啊， 而且这种水啊，它能把阿胶中的杂质去离，所以阿胶它越纯正，你吃到的成分就越好。 嗯，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驴皮，在很多的这种药物典籍中记载啊，熬阿胶首选的是乌驴皮。 乌驴皮， 对，因为乌驴皮啊，它要从小进行放养，吃天然百草长大，体格很好，而且它这个皮质也厚。如果熬出来的胶不仅胶啊出胶量高，另外就是它的胶质也是非常棒的， 营养价值也会高， 对，营养价值也高了。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工艺。像东阿传承了这是2000多年的熬胶历史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是越来越精湛的。你看像这熬胶中虽然有一些部分是现代化机器设备在取代，可是核心的部分依然是靠老胶工师傅的这些经验进行把握。你比如说上次我说的吊猴啊、挂旗呀、打磨呀，如果他们的经验不到位，直接影响阿胶的品质。 今天为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山东原产地的东阿的阿胶，贡天府的品牌。这个品牌我记得应该是还是中国人保。 对对对， 中国人保承险的一个品牌， 没错，因为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放心，所以呢进行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质量承保。当然在这里大家也不要误会，如果说我们这个产品质量不过关，人家人保公司是不会担这个风险的，所以也从侧面反映了质量值得大家放心。 今天一共是4大盒，加一起是128块，这个在你们的市场价要卖到多少钱？ 436块钱4盒， 4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北广价格是 199元。 另外呢是送出4袋阿胶金丝枣哈，价钱没有改变，但是工艺改变了，因为里面又多加了2味料。 啊，对，里边有莲子和枸杞是今年新添加的，而且呢我们这又是小袋独立包装，就是你随身携带也方便了，吃起来呢也口感很软糯。 开袋即食啊， 对， 味道口感又很好。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北广购物的电话400-015-5151。另外今天双组订购还便宜吧？ 没错，因为双组订购本来应该是398块钱，今天我们再省100，只需要298，取一个好的这个寓意叫好事成双。 好事成双，电话400-015-5151，再说慢一点，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来自山东东阿共天府阿胶的厂房代表啊，那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产品中所用的阿胶啊，来自于我们山东东阿的正宗产地，产品是我们专柜正品，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不含防腐剂，不含化学食品添加剂，质量也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进行质量承保。 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说到阿胶啊，很多人都会想起这个杨贵妃，对吧？最早的这个吃阿胶呢，好像就是从他那会儿有过这样的这个 记载 和故事啊，史书上也有记载，芝麻一盏，阿胶一碗。这就是说杨贵妃每天的这个饮食啊，芝麻吃一小盏，阿胶得吃一碗，那会儿是一碗一碗的这个做成的那个阿胶糕哈。 嗯， 但是现在咱们现在的工艺已经是把它加工成开袋即食的这个阿胶块，这个阿胶块呢它不硬，吃起来很软糯。如果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呢，这款食品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吃过这款食品。如果说天气冷的时候你揣在兜里边有点硬了，你在吃之前先掰一掰。先揉一揉，掰一掰，它会变得很软，你再开袋再吃就没有问题了。 没错，当然我还要补充，这款产品您携带着方便的同时，让您吃的也放心，因为我们里边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食品添加剂，所以啊，您长期坚持吃进去的都是身体的营养。 现在在市场上还能买到传统的那种大的阿胶块吗？ 当然能买到啊，但是价格已经非常昂贵了。那现在呢，像一斤的话已经涨到了1000块钱，甚至有的是将近2000块钱了。 一斤1000块钱？ 对， 在你们山东东阿。 没错没错，这是优质的。当然了，为什么说在阿胶能涨到这个价格，也是因为驴皮资源在逐渐的短缺，再加上人工成本的增长，所以说现在虽然阿胶在价格不断的上涨，可是老百姓对它的热情依然不减。也因此我们把这种传统阿胶块做成这种即食的阿胶糕，让大家更能够享受到阿胶的好处。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刚你说的那个纯的阿胶一斤要到1000多块钱了哈。咱们这个阿胶糕阿胶块里边，阿胶本身它占有的比例跟成分，这个大概有多少呢？ 阿胶的成分呢，我们在比例的时候都是1:1:1啊，这样的一个配比，所以能达到呢25%到30%左右。可是很多朋友也会细心的发现，在我们的包装盒侧面有一个营养成分表。其中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高达45%的。这说明呢，阿胶本身是驴皮做成，它是有一种蛋白质成分。所以蛋白质的成分越高，说明我们中阿胶的含量相对也是要高的， 相对要高一些。 对 啊，还有就是可能会有朋友会有一个误解哈、就是我吃的就是阿胶，那为什么阿胶不给我多弄一点哈、我就吃整块的阿胶不行吗？第一个，那个味儿您可能真接受不了，如果整块您只是吃纯阿胶驴皮乌驴皮熬制的阿胶，那味儿我估计您难以下咽啊，吃不下去。另外说实话啊，每一款产品出来都是有它的营养比例，人体一天究竟需要多少，说实话吃少了不行，吃多了可能没有用，浪费掉了。那这样的一个阿胶块应该是按照最佳的一个比例给您制作而成的一个阿胶块啊，不仅您吃到了阿胶本身，另外还吃到了很多其他的，像枸杞啊，像莲子啊，像芝麻啊，像核桃，这些个有营养又健康的产品。 对，那说到这个营养的价值的话，像阿胶大家也知道它都是补血，很多的这书籍中都有所记载。那核桃呢，这不用说了，以形补形嘛。还有黑芝麻啊，对这个头发也挺好的。 对， 包括冰糖，这个不仅能调口感，而且很多人到秋燥的时候都喜欢吃一点。还有这黄酒啊，都说它叫药引子。那今年新添加的这莲子啊，对，很多人在书籍中也能翻到，它能够清心去火，所以在秋燥的时候吃点挺好。而且枸杞呢，它也是一大这个 补益身体的好产品了。所以枸杞在《本草纲目》记载能够养肝明目补气， 嗯 啊，这样一来产品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 都是好材料， 对， 都是好材料。大家想一下，如果说这些个这七种东西啊，您能不能一次性的把它都吃到，把里边的营养都摄入到，我想可能只能通过今天供天府的阿胶糕这款产品。您吃上一小块供天府的阿胶糕，您就可以把这七种有营养的食材都吃到身体里边去啊。不仅仅是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女性朋友，其实男性对这个产品也是可以的。 嗯， 不是说男人就不能吃阿胶， 没错。你要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公司很多的这个男同事啊， 嗯， 也都是在坚持吃这个阿胶，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开始滋补的时候， 嗯， 因为阿胶啊，它本身刚才讲到它能补血， 嗯， 所以人都说的气血才是根本嘛。而男士呢，本身工作压力又大啊，包括像平时的应酬也多，很容易造成气血的内耗，又不能及时的补充， 嗯， 所以呢就可以通过阿胶来进行改善啊。当然说到这里啊，很多人都知道阿胶在《本草纲目》记载它能入肾经，其实男人都说肾为本嘛，所以也可以来用到阿胶。 嗯，到这我们还要说这个产品组合跟价格了。市面上阿胶块，刚才立明也说了，一斤的纯正的阿胶块都要卖到1000块钱啊，一斤了哈， 嗯， 或者更高的一个价格。 对。 那么今天供天府的阿胶糕产品升级了， 嗯， 价格保持不变。再跟咱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产品组合跟价格。 好的，我们一盒的市场售价是109元，今天带给大家是四大盒，128块的阿胶糕，那在市面上去买的话是436块钱，我们依然保持了199元的价格，而且还要赠送大家四袋的阿胶金丝枣。 嗯， 当然很多人都说想双组或多组购买，所以呢今天双组购买的朋友本来是398块钱，但是今天再省100，只需要298，带双组回家。 电话，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说慢一点，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啊，购物公司。我们在北京电台1层东侧，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听众体验中心哈，在建外大街14号。您也可以来我们的听众体验中心现场来看一看这款产品，哪怕您试吃都没有问题啊，您尝一块，您先试吃一下，感觉怎么样哈？在建外大街14号，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时间，您都可以现场下单也行。电话呢也是400-015-5151，400-015-5151。再说回到阿胶本身哈，阿胶在市面上的品牌太多了，在山东东阿，我相信做阿胶的厂家也有很多，不少，因为它就是原产地嘛。但是怎么样才能选择一款放心的啊，让我们吃的放心，好吃的有营养的阿胶，这才是关键。但是很多朋友都知道阿胶好，阿胶好，但是什么样的阿胶才好可能不太了解。我觉得呢，就要相信我们北广购物，相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选择，我们先给您把一道关，我们再给您介绍这个好产品。当然了，选择权最终在您的手里边哈。那立明，你再介绍一下供天府的阿胶究竟跟其他的阿胶你们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产品的优势能够得到消费者认可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那优势呢，一个是刚才说到的，我们产地很正宗，是东阿的这个阿胶原产地， 山东东阿。 对，而且呢我们除了用到了东阿的东阿水啊，这个物质之外，因为这个水刚才也讲到富含了丰富的矿质微量元素，有利于阿胶杂质去离，而且我们还是非常严格的选用的是乌驴皮，是整张的乌驴皮啊，这样呢保证了阿胶它的原料是非常棒的啊，包括像我们的工艺，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点也是啊，我们的工艺呢，像老胶工师傅的工龄得待30年以上才有资格熬今天这款阿胶糕。 嗯 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工龄经验啊，老师傅的经验到位了，自然熬出来的阿胶品质也就有保证了。 这款产品也是得到了中国人保的一个承保。 对，这要说一下，它是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进行质量承保的啊，这个单人的保额能达到10万元。 对，你看。所以几方面的承保了，北京电台先把一道关，我们来挑选好的产品， 然后呢，您那儿的这个公司，供天府的公司是吧？老教工师傅，再加上中国人保财险，这好几道的承保，大家真的是可以放心的购买，开心的购买，开心的使用，放心的使用哈。另外再说，今天这款阿胶膏跟传统的阿胶膏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它的原材料上现在是做到了七种原材料加工而成的阿胶膏。 对，像很多老朋友在购买的时候都知道是五味，有阿胶啊，这也能补血，有核桃以形补形，有黑芝麻对头发好，有冰糖能够提升口感润燥，还有药引子黄酒啊，以前是这五味，今年又新添加进来了，有莲子清心去火，枸杞呢养肝明目，所以古方五味升级为古方七味，您吃的营养更多了。 吃的营养更多了。到这儿我们还是要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单组订购是四盒，四盒是 128块， 每一块都是单独的真空包装，开袋即食啊，您是放在包里边啊，拿着去上班啊，早上带着去公园啊，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像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不仅是让年轻人能咬得动，老年人即使牙口不好也不用担心。像刚才提到的说冬天有点硬的问题，可以直接啊这个放到暖气片上一窝啊，一会儿就变得非常的软。另外我们里边有冰糖，这个调剂的口感它有一种微甜，但又是男女老少都能接受的这个甜度。包括这核桃也很脆，黑芝麻因为是爆炒过的也特别香， 很香， 所以大家吃过之后会觉得哎，唇齿留香，是口感很好的。 口感还是确实是不错，挺好吃的。刚才我说四大盒一共是128块，在你们的市场价值要卖 436块钱， 400多元。那今天我们价格只要199，另外还送出四袋阿胶金丝枣，对吧？199元四盒拿回家。双组订购呢？ 双组订购本来是398，今天再省100块钱，只需要298。 只要298元哈，双组订购啊，再减100元，298，您自己吃也好，送朋友也好，送老人也好，送家人也好，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阿胶在市面上不太好找啊，传统的都是阿胶块了，阿胶块您买一块回家拿锤子砸，砸完之后再自己去慢慢的去把它熬化，再做成阿胶放到碗里边去蒯着吃。如果您确实有闲工夫，你也喜欢，那没有问题，我们觉得这样做法也是挺好的。但是如果您不太会做，您又想吃阿胶，那就选择由人保财险公司来承保的这么一个可以开袋即食的阿胶膏也很好，不用您自己再去做了， 而且不含防腐剂，不含化学食品添加剂，就吃起来更放心了。 这个保存时间有多长？ 保存时间是12个月，因为我们每袋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又是小袋真空独立包装，所以啊，储存12个月没问题。 这一天吃几块呢？这个东西？ 一天，你看像很多朋友，如果是这个年轻人哈，做基础的保养，一天一块就够了啊。如果是这个 一块不够完的吗？ 那很多朋友也会不自觉的想吃多，当然也可以按照我们包装盒上的一个规定用量，一次2到3块，一天2到3次就可以了。 当然好东西啊，您可以跟朋友、跟同事、跟家人一起来分享，不仅仅是加强日常的锻炼啊，多出门，多晒太阳啊，多做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了，咱们也要多摄入一些有营养的产品，大鱼大肉少吃一点啊，高油高盐的少吃一点，营养健康的可以多摄入一些。我们推荐的是一款好的阿胶产品，它不是药，它不能治病，但是确实是一款好食品，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就推荐给大家了，来自于山东东阿供天府阿胶，由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来进行承保的产品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 好的，我们一盒的市场售价是109元，今天带给大家是四大盒，有128块的阿胶膏，那今天呢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去了，还要赠送大家四袋阿胶金丝枣。如果您想双组订购的话，本来是398元，今天再省100块钱，只需要298元带双组回家。 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好的，来自于山东东阿供天府阿胶膏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即日起微信搜索北广购物，关注我们就有红包拿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打开微信关注北广购物。